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总体来看，今天夜间的降雨会逐渐结束，明天高温33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另外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最近这两天本市出现了暴雨天气，局地大暴雨，预计降雨呢会持续到18号的早晨，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又是一年间的盛夏时节，也到了千万高校毕业生要跟学校挥手再见的时刻。而学生们在大学里聆听的最后一次教导，毕业典礼上的校长致辞，也因其珍贵意义和隽永文辞颇受关注。不少校长的毕业致辞中，逗趣的流行话语频现，不仅带有时代特征，也拉近了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大学校长们的毕业致辞为毕业生们上了怎样的最后一课？生动表达的背后，我们还需要怎样的毕业致辞？教育面对面暑期特别策划《我的毕业季》系列，今天就和您一同来关注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教育面对面继续本周的系列策划《我的毕业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共同聚焦的是高校的大学校长毕业致辞。那么在这些生动的毕业致辞的背后，我们究竟还需要怎样的毕业致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邀约了时事评论员，包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还有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话要讲，也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上好做人的这个最后一课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和大家呢一起电话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啊，来听听他对于今年大学校长毕业致辞有什么样的深刻的印象。再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些个生动的毕业致辞背后，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多去要求一些？ 更多的校长还是应该立足于就是你自身的那种理解能力。哎，就像刚才你介绍的，就像那个董琦啊、刘伟校长那样的哈，还是要先四平八稳，再有特色表现，然后呢，要不失那种工整 所谓的工整就是说行文是有工整的，讲话也是要有工整，否则吧，大学校长变得有点像讲成功学的那个就是江湖人士一样的，我觉得那种风范还是要克制，要避免，或者说是要避免。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大学校长你就是大学校长，你不是社会人， 对 啊，不要有这种江湖的这种气息啊。那么我们呢今天呢也是特别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晖老师。那么对于现在大学校长过于接地气或者说调侃式的这种毕业致辞，我们来听听楚朝晖老师他是如何分析的。 对于这个学校长的一个讲话来说呢，这是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个不是很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讲的内容它的有没有价值，对于这个时间段的学生有没有切实的指导，有没有作为他人生成长发展当中可以发挥指导作用的这样一个价值，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毕业的时候是整个学生他在学校生活的完结的一个阶段哈，那么我认为呢在各个学校还是应该根据这个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在学校的学习，在学校里的这种表现，这种情况呢做各自的这种讲话。总体来说我就分析了各个校长的讲话呢对这个功课呢做得不够，就你这个学校的学生在这一点你这个学校几年内他这个基本的表现是怎么样，存在的有哪些问题，这讲话呢不应该是个放空炮，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去讲。那么现在网上出现的这些校长的讲话呢总体来说呢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当然也有个别的是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这个说的这些话呢不只是学生听了觉得好听，还是要对他这种未来的走向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价值，甚至走向社会直到他工作的退休了都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的直播节目当中，生动的大学毕业致辞的背后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毕业致辞呢？今天在现场呢为大家邀请的是时事评论员朱旭老师，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朝晖老师啊发表他的观点，我觉得其中有一点的话很重要，就是大学校长你的这个毕业致辞是不是真的关注到了学生这四年他自己本身的成长发展和变化，这个其实应该才是毕业致辞的应有的要义。我不知道朱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没错，因为每一届的毕业致辞如果按照现在一些套路性的校长致辞来说的话呢，你搁着10年前说搁着10年后说都是寄予希望，只是呢加上一点当年的流行词，这固然是能够构成的，但是更重要的你比如说像今年2018年，那你面对的是2014级对吧，或者叫2018届，反正就是这样一个。那这四年过来的学生我们单以本科为例哈，他们经历了什么，这波学生当中有哪些特别做的特别突出的好的，然后呢他们在这四年过程当中他们的学习也好生活也好以及学校为他们安排的一些内容也好相互之间作用产生了哪些难忘的东西，这其实都应该涵盖在致辞当中，否则的话那我就觉得他不是针对于今年毕业的学生，没有一个这样更好的针对性。第二一个他必须要有学校特色，你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那是两个学校吧， 对 吧，或者说有一些专业类的学校和一些综合类的学校是有区别的吧，有些学校更注重那种就是说职业技能，有些学校更注重研究，这应该也有区别，还有有些学校是有历史的渊源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区别也要展现出来。再有就重要的就是你校长本人，其实我们的校长们并不是都是那样的一个文采 就是特别好，或者说表达特别棒，甚至有的连表达的口齿和流利程度都未必特别好。那这时候如果你过度的再去为了金句或者是为了你本身语言都不够幽默，你的内容再幽默其实都会打折扣的，那还要回到你所能驾驭语言更适合你的这个程度，就会让人听得非常舒服，哪怕你用方言，都是可以的，都是很棒的，因为听起来就是什么。再有，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多的致辞有没有脱稿的？ 对， 哎，我们这么多的致辞有没有很短的？我们这么多的致辞看上去没有一个金句，但里面呢比比皆是，都是那样的一个特别棒、特别真的一些哲理。 我们现在考虑就是，是不是所有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都是自己写的？ 我相信都是自己写的。 都是自己写的。所以说，在这个每个毕业季当中，究竟要跟学生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我们的每一位校长应该要想清楚。 所以，一个大学的特色风格，一个大学，你比如你大学的校训不是总写在墙上的。是吧？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大学所希望给予学生的什么内容，他们达到了什么程度，在多大程度上认可了学校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宗旨，这还是有些区别和有一些不同的。所以这种不同如何的把它凸显出来，那就让这个学生感觉到我和我所读，就是就读的母校哈，他那种紧紧的那种血缘上的关系也好，就是类似像一根脐带连着也好，还是一脉相承的。否则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超越学校和超越这届学生之外的那种比较。所以我认为他们是高大上足够，金句满篇，但是针对性和独特性 尚有欠缺， 尚有欠缺 啊。那刚才朱老师讲的，现在大学校长的致辞，或者说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和毕业典礼上的这种表现，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实际上呢，它本身是起到了一个和社会去了解你这所学校 是 架设了一个， 它是和社会沟通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对，另外一个呢，也是社会去 了 解你这个学校当中的一个窗口。 但是这两个功能吧，是要先放在大学校长与他的学生对话的基础之上。 对， 你不能为了后面这两个结果忘了你的主要喊话对象，是你的毕业生或者是你的新生。 对，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对话我觉得特别的重要。之所以现在学生希望说能够听到校长更加接地气的，更能够拉近自己和校长之间距离的这一些个话，如果你要反推回去的逻辑关系呢，就是在过去的四年大学生活当中，校长和学生之间并没有走得很近。 对， 是不是可以是这么 理解？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对，甚至有的时候我大学生活了四年，你是不是见你自己的校长只有两三次、三四次？ 他走在路上和你擦肩而过，你能不能把他认出来？ 哎，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在这里，那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大学校长当中，他们在毕业典礼上或者开学典礼当中所传达给学生的这些个，不管是人生思考的理念，还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教育上的哲学，教育上的这种理念，我们应该贯穿在你大学四年当中的学习生活当中，其实这个才是应有的要义。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老师的看法。 大家由不太重视这个校长的致辞，到现在重视校长致辞，显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一个学校他仅仅是关注校长的致辞，或者一个学了校长呢，他仅仅是关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而不是在这个学生一进学校就想办法去关注学生，跟学生有更多的接触互动，那么一起共同生活。如果这个过程做得不够呢，他这个毕业致辞呢，一个是首先写不好，第二个呢也就成为一个表演。那么当这个致辞成了一种表演的时候呢，即便他用词再好，他的这种在学生心目当中的印象以及他整体的作用呢，可能都会打折扣。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是一个合格的校长，他应该是学生教育教学生活各个过程呢，都应该是深入的观察、了解、参与、介 样一代人才是一个更合格的校长。 好，刚刚呢，这是朱朝晖老师的观点。朱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我再那个补充一下朱老师的观点啊。如果我们更形象的说，我们希望我们更多更多的大学校长吧，别朝着戏精的方向去努力，这个大家都比较懂哈。他更应该是向哪个方向呢？向先生。什么是先生？先生呢，就是和学生有一定的距离，然后他们之间呢有一点高差。但不影响他们的平等交流，不影响他们的亲切和亲和，但他不会让你天天的就是门都不敲，推门就进，想见就见，但是呢他也一定会在一定的时候和你的促膝相谈。先生对于学生而言，带给学生的首先是敬畏、敬仰、尊敬和难忘，而不是说拍肩膀勾肩搭背的那种所谓的亲切。所以我是非常不赞成就是给大学校长起很多亲切的哥呀、叔呀、爷呀、宝宝这样的称谓，这就会削弱大学校长作为先生代表的那样一个角色定性。如果一个大学校长不是一位合格的先生，那我就很难想象他能领导更多更多的大学教师成为更合格的先生。最近教育部也在发出，陈茂生部长也在再次呼吁和要做出规定，就是我们的大学教授们，不管你是博导还是硕导，都要给本科生上课。 对， 再次重申，再次强调，并且要用机制性的进行去要求，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这些年来相当数量的那个大学教授没有很好的去给本科生上课。那我们校长当然有更多的工作来讲也很难。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校长除了开学的那个新生致辞和毕业生致辞之外，在一年当中能够给本科生讲上10节课、20节课，算不算过分的要求？ 先生这个词是一个很高级的词汇啊，而理所当然我们的校长们其实也应该是拿先生的这个标准来去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说这个高校校长的毕业致辞不需要俯首学生的这种掌声，而且呢也不需要被媒体去各种各样的这种忽悠去追求什么样的影响力啊、传播力啊。其实应该更多的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关键，就是守住本分，为我们的毕业生们上好学校教育的最后一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探讨呢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朱旭老师，感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和您关注到这儿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要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品读经典的节目当中了。这两天北京呢是阴雨不断啊，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呢特别安排了一首品读经典啊，春夜喜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我们的毕业季的系列策划，大学生毕业之后就创业，是追求功利、追求成功，还是追求金钱、追求人生呢？我们明天和您继续关注讨论。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